嗱，我真係劏心講句啊，即係我講我自己先啦，我親身經歷，我哋唔好講大領章係咪有呢個能力去炒啊？即係好多人又會質疑佢，喂，屌呢、這個大領章咧，啲股票專登向下炒，咁啱。咁你知道向下炒，你仲走去買？屌你老味，你知都要去買？咁你話你唔知咁，咁你唔知你就即係冇聽財經節目啦。咁冇聽財經節目，即係聽一百毛啦。嗱，我公司咧就聽到啲人咁樣講嘅，啲人一講一百毛就睇到買咩？廢青廢青股廢青股。喂，你知唔知我呢只股票上市之前，我已經同大家講咗咧？呢只股票咧係有兩個階層去抽嘅。嗱，年輕人全部去抽。老人家就唔去抽， 嗯、 即系长者话唔去抽，我话唔中意一百毛。 喺抽新股嘅时候已经有个代沟喺， 系啦，已经有代沟。喂，真系 代沟系点样样咧？我哋去段片， 去段片睇下。 朝早八点零，系一个唔会有废青清醒嘅时间，偏偏喺港交所遇上我嘅一生最爱，无忌上市爆升。爱情专家的神最后得到嘅系， 大家好，我系无忌葵涌嘅发言人，我叫专家的神， 真系好紧张啊！你睇下佢只手打了震咁款，我真系好心痛啊！点解嗰三个所谓嘅老细扮晒低调，一个黑面，一个笑骑骑，咁残忍，要的神独自承受晒所有嘅嘢？ 喺2010年。望住一蚊買一蚊張嘅黑紙，真係估唔到喺2013年會出現一百毛呢本雜誌。而望住一蚊都唔使俾就有片睇嘅無記電視，當然亦唔會估到喺2018年嘅今日會出現無記群衝。一間甚至連創辦人自己都識分析唔到嘅公司。 佢读完稿之后口干啊，我好想做佢个酒杯啊！就算要我化身呢碌嘢，俾佢敲多几下，或者做佢个 pat pat， 我都甘心啊！咦，好靓仔啊！结果 Honey 佢一手都冇留低俾我，就咁走咗去。无忌股价2.4高开，开市之后升到11.76，比招股价过二升咗8.8倍，未扣洗费，每手最多赚21,100元。不过咧之后就跌翻落去，埋单报6.38，每手最后净系赚一皮嘢。同你一齐就好似幸福摩天轮咁，佛高佛低。无忌葵涌市值去到17亿。三位老细身家有成3.88亿啦，而我恨你啦，老细有冇派翻一两手俾你啦？ 呢一层其实有噶，因为佢哋派咗两股俾我嘅，就系、是、东方星嗰两股咯，系啊，你哋有冇睇东方星第二功能？够香港佢嚟紧会有即系有啲门票派俾我哋咁样。 只要可以同你一起，就算那两股是东方星的屁股都好，都已经足够的了。 我就是一个爱情财经投资专家来的。那、我只能够讲的就是、我自己会希望是即我的爱情那个指数会上升的。 翻 嚟 啦，好啊，几好睇啊，几好笑啊， 好 cute 喎，呢个靓仔。 唔系，即系其实系有个surprise 或者系佢系破咗从传统制，其实喺啲咁，即系我觉得咩乜嘢为之好笑咧？就系、是、其实系喺一个完全你唔会预期到本身咁严肃嘅场合，你讲呢啲咁嘅鸠嘢咧，或者系即係交化成件事情嘅啲咁。 我哋花生台，我咧頭先一睇緊嘅時候咧，已經話咧，一個人可以扮演呢個角色， 就係周深啊， 就係周深，即係佢亦都係入型入格嘅、啊，再加俾阿林日 A， 即係再調教一下咧，周深應該係好過呢一個嘅叫咩話？ 係啊， 專家的神， 的神， 唉、哎，真係名都唔記得。嗱、啊，我話説在前頭，因為阿柳應該有排講啦。其實我對佢開始有意見嗰刻咧。其实我 228普选补选啊嘛， 冇错，佢喺228补选里边咧 ，tick 晒啊嘛， 佢 tick 喺呢一个嘅梁天琦嘅 side， 我其实觉得喂呢包你几有生意头脑，几有市场触觉、啊，即系当然我因为我系唔同意佢嗰种即系初二嗰种所谓勇武抗争嘅方式，而佢因为睇住呢个市场触觉而 tick 晒，

如果陶君衡突然间整只酒出嚟卖，可能因为你都有少少名气，你冇超额六千倍，可能你都超额二千倍嘅，一样有㗎咋。咁只不过呢，就係、是、你睇个个人 background 好唔好囉。如果你个人 background 係有诚信嘅，咪点囉。咁同埋嗰啲人对你有冇黑，即係好难讲。一百毛呢，啲人真係睇过佢啲嘢呢，笑过啲嘢呢，记得喺个脑度呢，真係系。 我都有笑过头先。 咁咪囉，咁你嗰杯奶茶都系㗎，你天人明白。 同埋佢更加对佢嗰种我哋所阿柳所谓嘅黑呢，或者感情 嘅 元素系在于。 唔讲道理㗎啦。 其实佢系觉得我终于揾到我自己。 嗯， 喺佢嘅节目里面， 嗯， 我见到方东升，即系交下交下，你见到啊爱情专家的神咁样，我似乎揾到嗱，以前我哋就去揾 role model， 好难揾到个 media 咧 speed my mind， 系啦， 系啊， 以前我哋去揾 role model， 我哋中意边啲咧就系周润发啊、郑少秋咁出嚟，哇， 永远做唔到啊嘛，我哋 倚天屠龙记嘅张无忌大侠嘅形象， 或者零零七啦，系咪喺 詹姆士 邦模仿嘅对象， 冇错。但系后屘咧，我觉得而家现世代嘅年轻一辈咧，系要揾一个 speak your mind， 学你话斋， 因为太多 loser。 我冇讲啊， 我帮你讲啊，惊咩？ 我冇讲、啊。 喂，如果有咩人批评，咪我节目批评我讲得噶啦，点？喂，系真嘅，咪真咪？咁喂，咁呢个其实反写一样嘢，个社会唔败俾年轻人成功。 系啊。 如果社会成功嘅机会多咗， 结构 喂，咁咪啲人点会去堆向呢度咧？所以而家啲人调翻，啲人都话讲一百无上市咁样升法，系啲废青搞出嚟嘅。喂，咁调返转头，点解你哋唔俾机会人哋做啲年轻人呢？ 唔系，所以佢寻日未开始跌嘅时候啊，啲人咪开始喺度讲呢一次系即系废青嘅一个嘅所谓嘅 革命啊， 革命或者一个成功， 冇所谓啦， 一巴打落我哋嗰度嗰样嘢啊嘛， 一时皆话， 一时冇所谓啦，即系我觉得真系冇所谓，真系冇所谓， 甚至攞振雄集团嚟做呢个对比， 系开心啊，系应该。系应该咁做啊！喂，香港而家好多公司啦，即系讲咁讲啊，呢度好多公司，喂，嗰啲家族公司真系完全唔使你自己维护自己嘅股价，因为佢根本唔需要上市嘅吸 cap 水集资，因为借钱银行太平息嘅，佢嘅功能冇咗，跟住股价系咁残，你买佢股票真系佢又好心啊俾利息，你唔好心嗰啲咧，就根本个股价就永远唔会升嘅。喂，所以调翻转头，人哋一百毛咁有乜问题咧？我觉得，即系股票呢，呢个世界就系咁，同埋一个创意公司系好重要噶。好似嗰阵时，我哋讲1973年，喂，炒香港天线啲人话，喂，炒嗰条天线就喺屋企楼上嗰条天线都炒到100倍 P/E 嗰阵时，喺1973年系股灾嘅时候。咁但系喂，其实当时炒嘅概念同而家今日我哋炒腾讯一样噶嘛？点解当时炒嘅概念就话，呢间公司有创意，有高 P/E 增长？其实当时炒嗰间系咩？系 TVB。 其实好简单 ，TVB 几蚊咪炒到而家几十几六七十蚊啦，呢几廿年咪增长超过几多倍 ？Expectation 系有唔系即系 我哋对呢、這、一个行业，对呢个生意，对呢间公司嘅盈利嘅一个 expectation 咁系啦。咁但系我哋唔知噶嘛，或者 炒概念，所以 系啊。咁所以其实如果调翻转头，你咁你买得腾讯而家呢个 PE， 咁点解你唔买得？呢、這个呢间三毛咧？呢间十毛嘅葵涌咧？其实呢个毛嘅葵涌，如果佢三个人再諗到一条桥而俾个社会认受，喂，冲出咗香港，喂，佢拍啲嘢出嚟，原来可以去到全世界嘅，喂，佢可能真係到时 就 真 係 真係值十蚊㗎噃，喂，点解唔可以呢？ 我觉得就算係呢， 点解唔可以 呢？嗰样嘢话係呢一个 TVB 分身呢，都未必系一个坏事。 梗唔系坏事啦。 因为就你起码你要一个大公司知道，如果你要成长，你要盈利，有成长，你要生存，你真係要代人民发声喎，其实真係要。即系呢个我觉得系对佢自己有警惕㗎嘛。 即系而家无线唔会做啦。 即系佢唔会做，即系亦都佢会见到有局限。 你可能要搵啲卫星公司做下。 唔系，我觉得咁样，你都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谂。第一，我哋冇证据证明佢哋夹埋。 啱。 但系佢可能系一个美妙嘅配合，因为点解咧？无线就系 sell 边一个年龄阶层嘅人，无记电视亦都系 sell 咩年阶层嘅，其实系有 market segment。即系呢个就系我嘅 market niche， 所以咧我就系玩呢边嘅市场。咁大家互相配合， 如果冇默契啊，点会咁和平啊？即係好简单。 如果冇默契，点解可以有一啲有合约嘅艺员可以你去无记电视做，俾你恶搞呢？ 我真係好想知道佢究竟收几多钱。 其实我你冇默契， 永远唔知 我。 我有少少内幕，新即系 你讲唔讲啊？ 都唔怕讲出嚟啦。 OK，